寂寞的云彩，看见我的孤单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 继续带你来听到范玮琪的作品《启程》。如果说谢霆锋和张柏芝让你再也不相信爱情的话呢，那么至少呢还有范玮琪和黑人继续来做典范。而范玮琪呢最出名的特质呢就是神经大条，所以有时候呢像他这样呢反而有一个好心态。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